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。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眼帝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，哀身坐在了允提身边，哭着说：“ 赤子夜，我来看你，实在想得慌。我没有死，是死不成。我也不甘就那么寻了短见。皇上待我很好，没有欺侮我。我觉得。”还有脸有指望见你。 允提擦干了泪，抬头怔怔地望着湖水。指望？我还有什么指望？我原本就不该来，不该生在这个帝王之家。隐帝惨叫着，在他身边跪下。 您耐心熬着，爷还能跳出牢坑的，等你灾星退了，自然还是人上之人。 他一长一短说了自己入宫后的情形，又转述了雍正的嘱咐，接着又说： 听人说八爷的奴才还在外头乱嚼舌头，朝廷下旨3家的家奴都冲流到了远处了。万岁说为了这个天下，真逼急了他，他也值得担上杀弟的名声。世子爷，他是说得出也真做得到的，你和八爷不一样，何苦搅到那堆里去呢？何苦硬要背他的黑锅呢？听听眼帝的话吧，我能骗我的14爷不成？ 提这才知道外面的情形，雍正为了上下同心求治，决意要彻底扫荡允祀的气氛了。想想允祀平素并不和自己知己，互相提防着，也和皇帝差不多，自己何苦硬要垫在里头替这个八哥拉硬弓呢？思量着，允提一腔热血都化作了冰水。 他心灰意懒地叹息了一声：“ 哎，人在矮檐下，不得不低头啊！我也认了。” 爷这样想，就是爷的福气呀。 影帝远远见高无庸散着步子过来，心里一阵酸楚，哽咽着说：“ 爷的辫子松了，我再服侍一次吧。这一去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。” 说着，替允提打开了头发，细心用手慢慢梳拢了。归总打了个辫子，将自己头上一根蝴蝶结解了，替他挽了结，不无依恋站起身了。高无庸打心里叹息了一声，慢慢踱过来向允提一躬，对影帝说：“ 时辰早已过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” 一刹那间死一样的沉寂。允提迟钝地站起身来，影帝向他蹲了两个万福：“ 奴婢去了。”“ 还能再来吗？”“ 要活着，要等。”“ 你去吧，你不要再来了。” 小影帝回到畅春园淡凝居，正是申牌时分，小宫女春燕告诉他，皇帝在范华楼赐宴，和一个大将同席共餐，还说有个山西口音的年轻人，说是五寨县的，在园门口向太监打听他的下落。影帝满心凄楚，又热又乏，起先心不在焉，见说打听自己，才留了心。 他打听我，有多大年纪，叫什么名字？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 春燕年纪尚在稚龄，迷迷糊糊摇头说道：“ 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吧，我没见，是双闸口守门的小蔡说的。” 小蔡就没问问他来寻我什么事？ 问了，那人说他姓高，是你邻居，进京跑单帮，折了本钱，想找你想办法折兑几个盘缠钱。这种事宫里有规矩，不奉旨是不得见面的。小蔡请示了守门的张五哥，五哥这人你知道，最厚道的，自己出了十五两银子打发那姓高的去了。 影帝听了呆了半晌，仔细想了想，自己并没有姓高的亲戚，自己离家七年，日思夜想的就是自己的娘老子，后来卷进雍正和允四兄弟相斗的感情深波之中，竟冲淡了自己思亲思乡之情。娘的满带愁容的脸在眼前一晃，他的心像猛地被针刺了一下，脸色变得异常苍白。但此时再着急，人已经打发走了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影帝还要再问，见允祥和方苞厮跟着远远踱步过来，后头还跟着一个黑衣年轻人，他此时什么人也不想见，一句话也不想说，只对春燕说：“ 我身子不爽，里头歇着，万岁回来只告禀他一声就是了。” 说罢抽身匆匆去了，躺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思量着，只觉得越思越苦，不觉得已是泪湿枕畔。允祥在清范寺养病已经三年不出寺门一步了，此时出现在淡宁居，所有侍卫太监工人皆都心奇惊讶。秦狗儿率着众人一起请下安去：“ 爷可是大安了，只是面目还清简些，这里的奴才们日日想夜夜盼着爷康复。” 阿弥陀佛，总算见爷欢欢喜喜又进来了。 允祥含笑命众人起身。你们哪里是想我呀？只怕是又想打我的抽风，或者犯了错撞我的木钟，在主子跟前替你们说情的吧。 哎呀，想爷也是真的，爷在跟前主子脾性就好些，奴才们差事好办也是真的。四川提督岳大帅进京来了，主子的赐宴，君臣同席说话，张相和朱相、鄂中堂都在那边陪着。爷想过去，奴才去禀，万岁爷必定欢喜不尽的。主子今早还说，后个是主子娘娘明寿，要做法事演戏，只怕十三爷赶不得热闹。瞧爷这身子，竟是不相干了。 秦狗儿说罢，偷眼看了看那个黑衣人。允祥笑着对方苞和黑衣人说：“方先生，世方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会儿吧。”贾世芳一笑：“万岁已经宴毕，和几位大人都过来了。”方苞虽是儒学大家，几次见贾世芳，已知此人确有异能。正犹疑间，果见张廷玉和岳钟琪一左一右挨着雍正皇帝，弘历、弘时、额尔泰随在岳钟琪侧畔，说笑着夺过来，三个人忙都伏伏在地迎接。雍正只盯了贾世芳一眼，满脸却是笑容。十三弟呀、啊、早就说过你在阵前免行参礼的嘛，都进来吧。允祥三人忙叩头起身，允祥拍着岳钟琪肩头：东美大将军真活得结实，打小我就见你这模样，现在见你还是老样子，你吃了长生不老药了吗？岳钟琪笑容可掬：十三爷取笑了，奴才其实也老了，在川时我想着十三爷不定病成什么样了呢，看来竟是一点也不相干，只是还消瘦，脸色也苍白，爷还得保重啊。说笑着一齐进殿，又重新向雍正见礼。雍正心情看上去颇好，吩咐众人坐下。哎呀，今儿真是齐全呐、啊，就是往常开御前会议，不是这个有事，就是那个有病，总有些不尽人意处。东美方才说，四川去岁稻子大熟，是百年不遇的好年景，今年全部换了圣祖爷亲自御出来的一岁船双季稻，估约嘛，比去年还要长出一成。他如今兵精粮足，厉兵秣马，单等朕的一声号令，就可由青海西进新疆，朕心里说不出的欢喜呀。岳钟琪气度雍容，脸上泛着红光，在屋子上微一躬身，声朗气足地说道：四川存粮可知一年均用，奴才深受两世国恩，不敢不用心练兵，金秋新粮下来，再请旨从里卫处调拨100万担粮，就可移兵西宁，来春草肥击鼓西进，策凌阿拉布坦一鱼跳梁，挡不住我天兵一讨。今天不宜军事。 雍正笑了笑，接过春燕递过的热毛巾敷在左髁下。 嗯，朕实想不到十三弟竟而康复如此神速，真出人意外呀、啊、十三弟呀、啊、这位想必就是贾先生喽。 贾世芳是随着众人赐座坐下的，早已觉得不安了， 听得皇上问急，旧事归了，磕头说道：“道是草野皇冠，圣化至道之余流，焉敢拗成先生？皇上过誉了。”“ 哦，只要有真本领，那又何妨呢？你的道号是？”“ 贫道道号紫薇真人。”“ 哦， 好大的名字啊。”“哎，贫道自生人世命犯华盖，父母有缘得遇一人，以易经演先天之术点化，如不从道，克尽我家700老小性命，自身潦倒沟壑，穷死为饿殍。如若舍身三清，则为紫薇星前直服清风使者，三岁即上江西龙虎山，斩绝人间路籍。我师楼真人为我取号紫薇，贫道虽有些许小术小道，其实盛名难副，常自内愧，为名敬教，从来不敢自称这道号的。”“ 那个替你推造命的是什么人呢？”“ 贾世芳，头在水磨青砖地上磕得山响，却不言语。雍正知他不愿意说。”“ 既不能说，敢就罢了。你很有些神通，治好了不少人的病，李卫的喘病，怡亲王的劳疾都大有起色，他们都见你是有道之人。”“ 那是十三爷李大人自身祖德，自身修为，又托了皇上齐天鸿福，贫道怎敢贪天之功。” 岳钟琪原是赐宴后随同过来谢恩的，因雍正说不宜军事，就有点坐不住，见是画缝，忙俯身叩头道：“奴才营部里有些细事，六部里还要走动走动，主子没有别的事，奴才要告退了。”“ 哦，呵呵呵，我们不误你的军机，你去吧，有些事红利也做得主的，就不必一一奏朕了。有见地不一的，要商酌着办，不可掉以轻心。”岳钟琪自磕头辞了出去。 雍正倏然间敛了微笑，又对贾世芳说：“ 不过朕还不能全然信你，既然朕自己齐天鸿福为什么常年身热不退，倦困难支呢？且下科场常出危戈的久治不愈。恒臣呐，你相信这些道术吗？” 张廷玉手一摆，极干脆地说道：“老臣不信。”贾世芳双手聚力，仰面凝视着雍正，又看了看张廷玉：“贫道切尽天言，胆气不壮，皇上若能赐酒一杯，贫道可力解皇上病除。” 雍正一听大喜，忙命：“狗雍，叫引帝端一杯酒来给他壮壮胆气。” 说话间引帝已经出来了，他原在自己房里躺卧着，满心凄楚，无以自遣。春燕、墨香几个丫头都进来说，外头进来一个能未卜先知的活神仙，正和皇帝说话呢，拉拉扯扯一块儿到西阁栅处偷看偷听。听见传唤，引帝忙在阁栅后倒了一杯酒，双手捧着袅袅婷婷送到了贾世芳面前。贾世芳看见他，怔了一下，接在手中，咕咕的一饮而尽，定神又看了看雍正君臣：“ 万岁恕贫道至职， 紫禁城、雍和宫中都有戾气不散，似有不得血食之怨鬼作祟，戾气冲犯中央土星地座，自然与龙体有碍，以祭奠血食发送，元神不损，自然就康复了。雍正皱着眉，死死盯着贾志芳。怨鬼戾气，你说详细一点，谁冤杀了人，又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贫道术数有限，天眼法力有限，不能详细，万岁只要思量一下就知道了。住驾紫禁城，不如在畅春园安宁，在畅春园又不及承德，承德又不及奉天，若是如此，贫道说的就不假。雍正微微仰着脸想了想，似乎确实是这样，正要再问呢，张廷玉笑道：“大内紫禁城自乾明至今数百年，为帝尊宴席起居之地，冤杀的人还少了？道士说的大实话呀，真可笑。”方苞也是咯咯的笑，戾气大约就是所谓的阴气了。数百年古屋老店，焉得没有点阴气呀？贾世芳知道，不显本领，终究难使这些人信服。二位大人诚然说的是，皇上，您现在磕下的威嘎的怎么样？贫道当场为您疗治。雍正将热毛巾取下摸了摸，这疙瘩起来了又有五六天了，吃药热敷再有十几天也就平了。贾世芳低头喃喃吟咏了几句，没有再和雍正交谈，却对张廷玉笑道：相爷和方先生都是正统儒学，实穷天下，岂不知大道渊深，言在口舌之间。方先生，您左臂骨上有一骨刺，每隔半月疼痛不能举臂，可是有的？方苞一下子睁大了眼睛：有的。张相爷，您的长公子前年骑马颠下来摔伤，右腿行走不良，可是有的呀。这事儿知道的人多了，不足为奇。哦，您可派人现在回去瞧瞧，贵公子的腿已经行走如常了。张廷玉一怔：谁听你这牛鼻子胡说八道啊？雍正却说：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高无庸，你派人骑快马去看，立即回来奏朕。 这， 贾世芳冷峻地说道： 这是张相爷家务处置，游喘天河之报，张相好生回顾，有没有不仁不慈之处？ 张廷玉心里轰的一声，这何待好生回顾啊？他的二儿子张梅清随他来京，私地里和一个青楼歌妓要好，被他发现了，打得死去活来，女的也自处而亡。多少年来想起来，自揪于心，痛楚怅惘。此事极为隐秘，竟被贾世芳一语道破，张廷玉一时竟呆怔无语。贾世芳笑了：请皇上再摸磕下，请方先生再摸摸骨刺，看看如何呀。雍正和方苞原已经看呆了，此时惊醒过来，

的起了一个心念， 这毕竟都是小树小道，三清大道宗旨也是济世救人，如今树上天气抗旱，各处祈雨无效，你既有通天彻地之能，能否祈雨来？此一功德，天地必定见谅。 贾世芳怔了一下，磕头说道： 皇上，此一念之人，上通九天，下彻三泉，何必祈雨呢？雨已经来了。 所有的人都一下子将目光转向大玻璃窗，众人隔窗望去，依然骄阳似炽，花树明艳。朱氏不禁笑了， 这个玄虚弄得过分。话没说完呢，便听西边极遥远的地方一声响，极似一堵高墙突然坍塌，轰然一声雷响，撼得大地都微微的颤抖。便听远处传来太监们惊喜的吆喝声： 雨来了，雨来了，好黑的云呐！ 雍正豁然而起，亲自挑帘出外，站在淡宁居丹池之上极目西望，只见远在天边沉沉一线浓云如墨，漫漫雾霭冉冉而起，中间一带一团蘑菇似的黑云被阳光镶上一层耀眼的金边，涌动着，翻滚着，似乎缓慢又毫不犹豫的越升越高，隐隐间传来车轮子碾过石桥样的雷声。雍正见园中大小太监乱成一团，忙着搬运晾晒着的草扇、被褥、木榻等物，招手叫过秦狗儿，告诉他们，所有晒在外边的东西一律不许往屋里搬。 万岁，这雨来得不善。 放屁，这雨来得最善。所有太监全部出屋子，不许避雨，衣服不湿透了不许回屋里。雍正说罢转身回殿，却不过东暖阁来，只招手叫过了引帝，命他端水来灌手，捻着香喃喃倒住了几句，这才满面笑容过来： 贾道长啊，了不起，了不起呀。 贾世芳顿首叩头说道： 这是皇上的鸿福善愿，上格于天，这是天下百姓悉然向化王道祥和之气凝，却与贫道无干。 哎呀，能医病去邪，能未卜先知，即是非常之人。道长，且回白云观，朕随后就有恩旨，高武庸派两个太监跟着真人随时伺候。贾世芳去了，此时已是漫天漠漠浓云，轰鸣的雷声中凉风习习，刷的一阵铜钱大的雨点扫过，又停下来，接着又是两次，已是大雨如露，殿宇中已经变得黄昏一样的晦暗，丛丛大雨打得竹木一片山响声。朱氏说道： 皇上，贾世芳乃是一个妖人，绝非善类呀，皇上万万不能重用啊。 这时候天上一个明闪，旋即殿中不复晦暗，紧接着便是爆竹在闷罐子里响似的雷声啊，所有的人心里都是一缩。朱氏在雷雨声中语调显得异常从容安详： 皇上笃信佛事已是不该，如今又信皇冠更是不应啊，这些小信小会春秋以前何尝没有啊，唯其不是修治天下生民生业的大道， 所以圣人弃之不论，所以后世贤人如董仲舒者依然罢之。他话音刚落，允祥接口： 朱师傅，您说的很对呀，但不能重用不是不用，他现能治病，也许是天意让他来为皇上疗疾的。十三爷， 既用又不能信用，我说的不过是警惕防范而已。 张廷玉吁了一口气：奴才从事圣祖时，圣祖爷也训诲过这事儿。先贤武次友老先生曾见圣祖，天设儒释道，以儒为正统，譬如五谷养生育人；释道譬如药食，可以小数辅佐治道；至于以术数符令通幽鬼神，又等而下之。像贾志芳之流，既然人主有用他处，可视为非幽太监、阿猫阿狗之类，既无大害了。 雍正扶着自己已经平滑的下巴，望着窗外的大雨，只是沉吟。方才一心要贾志芳主持天下道路的心，已经凉了起来。鄂尔泰在旁又说： 奴才以为朱师傅张廷玉讲的都是正理，说实话，方才奴才也为贾世芳道术震撼，细思可虑处更多。他参透天机，能治病救人固然是好，但能与之必能取之，能治人病难道不能治人生病吗？请皇上留意呀。 方苞笑了： 医家所谓牛搜马搏，败骨之皮皆可入药，他如今现能为皇上治病却苦，就是有用之人。主公的话我也同意，戒备一点是该当的，但也不可疑虑太重，杯弓蛇影反而是吓了自己。就安置在长春宫原来丘处机炼器那处宫院，用得着叫他，用不着就去自行修炼，相安无事，有何不可呀？ 好，就照林镐先生的办法办，就算御医一样养起来也不为无益呀。 雍正说完，因见尹帝一直发呆，便问道：尹帝啊，你怎么了？乔尹帝一个惊怔回过神来，双手合十说道： 阿弥陀佛，大人们的话我不懂，我死也不明白，假神仙这样的人会没有用处，天下这么大，哪里闹旱灾，哪里闹涝灾，就请他做法下雨退洪水，不就年年丰收，省了皇上大人们多少心呢？ 要是念几声咒就能天下太平，四海丰人，皇天还要降生什么天子君臣，何必设这么多的文官武将白吃闲饭呢？ 一语说的众人都笑。雍正郑重地说道： 不管怎么说，有这场喜雨省了我们多少心呢？几处遭旱灾的府县用不着预先想着调粮赈灾的事了。不说这个贾世芳了，有几道诏谕要立刻明发，趁你们都在，红石先说说，大家参酌一下。 红石和红利从事在雍正的身后，从康熙传下来的规矩，皇帝与大臣一处说话，阿哥们不奉旨不能插言，所以贾世芳言法的时候，他们尽自惊诧，都忍住了没有说话。只是红石对贾世芳这一手本领倾倒的神魂迷离， 只顾自己想心事，后来大臣们议论的话都听得断断续续，听雍正点自己的名字才收回神来，一躬身说道： 是，一件是阿奇纳塞斯黑和允提还有隆科多的罪，六部和外省除了两广和福建的折子没到，西藏蒙古吏部参议外都已经收其汇总。阿奇纳是结党乱政图谋不轨28大罪，隆科多大不敬罪5条，私藏玉牒自比诸葛亮，还有将圣祖手书刺字贴在厢房里，7枉罪4条，淆乱朝政罪3条，奸党罪6条，不法罪4条，贪婪罪16条，共计是41大罪。即以汇总上来，处分的旨意不宜拖得太久。雍正笑了，这不是一回事儿。阿奇纳做的是皇帝梦，隆科多做的是权相梦，同时理得不清楚，说的也还明白，你们看该怎么办呢？红石你自己是个什么主张呢？红石扫了众人一眼，枉法无亲，既已交部易处，只能按大清律办。阿奇那图谋不轨，觊觎帝位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按律即应凌迟处死。隆科多7枉乱政，奸妄不法，但尚无篡逆险计，腰斩之刑已废，应绑缚西市，明正典刑。但儿子思量，几个人固然罪不容诛，到底都是天家骨肉，皇亲国戚，皇上仁德待天遮地，可否略从缓解，将阿奇纳塞斯黑和隆科多置斩立决，允提令其自尽，既合国法又顾全亲情。他声音不高，但说得斩钉截铁，有理有据有情，殿中人人都是心中一凛。此时外间风雨更大，满院竹树在暗黑的天穹下摇曳婆娑，像是无数鬼神奔走舞蹈，更增了殿中诡异阴森之气。一阵稍带着雨星的凉风透窗袭进来，连雍正都打了个寒噤。弘历双眉箍在一起，凝神盯着殿角，恐怕重了一点。阿奇纳觊觎帝位固然是情实，但我觉得还算不上险计。圣祖爷在位的时候，他们是皇子，既有非分之想，也还有情理可据。如果穷至当年的事，在朝大臣不知还要卷进多少。儿臣以为可以借分一下，圣祖朝的罪治他结党乱政，雍正朝治他不尊皇纲无人臣礼的罪，至于隆科多不过是个擅权奸佞，念其在圣祖宴驾之时是托孤重臣，高墙圈禁起来，以为人臣结党见戒也就可以了，这是儿臣除挠之见，请皇上圣明烛照。红石却是一心要置这几个人于死地，允嗣固然已经得罪到了死处了，隆科多更是手中还捏着自己不少的把柄呢，活着都是自己的心病。因此红石不紧不慢地反驳说，在交部易处之前，这几个人其实早已经抄家软禁了，如若无需重处，根本不用交部。现在万口一词，又是煌煌明朝，如果不温不火又放下来，群下以为朝廷只是虚声恫吓， 难以杜绝党员营私之风啊。四弟呀，这也很可虑的呀。红利笑了，交部易罪也是处分，允祀党众早已离散，根本无力撼动朝政，只是他们惨淡经营数十年，私恩小印儿结交人心，有些人尚识不透阿奇那伪善面目而已。这一番易罪也使得不少人看清了他们，教而后诛，留点余地还是好的。红石腾的一下红了脸，你说这是不教而诛，这置父皇于何地呀？我倒弄不明白你了，孔孟的书写出了几千年了，他们就没有读过吗？雍正见红石动了义气，不禁一笑，哈哈，这是义正吧，朕听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循着道理说的，何必这么造型呢？祥弟呀，你看呐，允祥素来看他们兄弟不分宣制，他自己饱经沧桑，雅不欲以垂死之躯再卷入阿哥纷争中，但红石这次驱赶3000犯罪家奴远戍，自己近在咫尺，竟连个商量也没有，难免多少有点闲心，阴笑道，哈哈，这几个人呐，都已经是笼中鸟落水狗，处死他们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，且以为皇上初衷不过让百官议他们该当之罪，让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出丑形而已，杀不杀的只要这一条收了成效也就够了。在轰鸣的雷声中，雍正的脸忽明忽暗，同时这番留守北京诸事都办得好，办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赶走了阿奇那的3000残余党羽，因为这些家奴虽然没有身份，却有功夫，天天造谣生事，装可怜相替他主子招摇过市，搅得北京没一天不出谣言。这还在其次，有些个官员离了这个党不能活，阿奇那只是改了名字，照样前呼后拥，照样养尊处优，就下不了这个狠心与八爷党分道扬镳，因为他还带着侥幸心，心里还多少有点指望啊，所以放逐令一下，铺天盖地弹劾奏章也就上来了。鄂尔泰边听边想，他觉得雍正对红石此举效用估量的过于高了，因从容的奏道，皇上，这些奏章有真有假，有的倒戈一击不过是投机转舵，其人品实不足取，请万岁爷圣鉴。有时假的也是好的，大致好就成了。过去说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知府俸禄1年200两，3年哪来的10万呢？还不是从号县里抠出来的。如今号县归公，最充要的肥缺1年也就5000两养廉的银子，他们各地上表都说沐浴皇恩皆心赞同，其实天晓得鬼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，朕看呢，石亭里头假的倒占了90%，你拨了他85000两吧，这层纸不要捅破，捅破了就成真的，可什么事也就做不成了。他呷了一口茶，自失的一笑，一床锦被遮盖些，不过如此而已。比如夏天 有时就扒净了衣服也还是热，但街上并没有赤条条一丝不挂的行人，照样有衣冠楚楚的，至不济也有条短裤，明知穿上是假，还是不能不穿，这就是人。雍正正长篇大论的说真道假，一转脸见高无庸在格栅边吸着嘴唇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便问道：“ 什么事啊？”“ 二爷，允仍不中用了，还没咽气儿，太医院的人陪着他身边伺候太监都来了。” 雍正怔了一下，果见两个淋得水鸡似的人站在店门口，因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不等二人报名行礼，便问道：“允仍很不好吗？”那御医冻得嘴唇乌青，磕头回道：“ 前七天头就报了病危，太医院去了三个医正给亲王爷看脉，昨天夜里气壅神昏，三焦不聚，已有离散之象，左脉尺幅关滑寸抠，里脉尺火关强寸微，几乎不可服。皇上知道这腑会太仓，脏会忌邪，髓会绝骨，八会绝而不通，更艰难。” 他还要往下唠叨，雍正不耐烦地一摆手指住了他，阴沉着脸：“ 你是显摆能耐，还是报说王子的病啊？到底现在怎么样了？” 御医吓得浑身一抖，连连叩头：“ 回万岁爷，王爷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光景，只在两个时辰上下了。” 雍正点点头，又问太监：“ 你们也有什么话？” 太监忙磕头说：“ 王爷只是流泪看两个世子，没有嘱咐的话，指着柜子上平时抄的经书吩咐奴才说，我死了，你把这些经书转成皇上，皇上是佛爷转世，最爱这个的。” 说着便拭泪。雍正轻声的念叨了一声：“ 二哥。” 已经是潸然泪下。几十年恩恩怨怨，离离合合，风风雨雨，一下子涌上心头，朝头一撞，又缓然回落。听到允仍末路之语，雍正只觉得五内都在沸腾啊，满腔都是悲酸的往事。他拭了一把泪，泪水紧接着又涌了出来，只是睁着不能出声。满殿人俱都神色黯然。乔引帝自入宫，每日见雍正不是批奏折就是见人，虽也嬉笑怒骂，却是严刚多于温存，从没有见过雍正伤心到这份上。当下也不言声，只拧了块热毛巾递给了雍正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界之花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